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欢迎各位依然在下班的路上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在 FM982，包括在视频的直播平台，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和收看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四，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今天风太大了，但是风依然没有把我的头发吹得非常非常乱的。各位好，我是泽华。 那个有一首广东话的歌，不就是头发 乱 了，来自于张学友，你会唱吗？ 就什么乱溜。 这是广东话吗？这是话吗？ 欢迎小门收girl王楠。Hello，头发乱了这首歌你都不知道吧？ 啊，不知道。 你看， 张学友你也不认识吧？ 这个认识。 你是因为做，是因为听知道他是歌手在先，还是知道他是演员在先？ 歌手。 哦，那还不错哎。 我刚刚那个轮流为什么不是广东话？ 你现在唱是轮流啊，哪里是广东话？你当我们听不懂？ 那你倒是来一遍啊！ 我不记得这首歌怎么唱呀。 那个对，今天北京风很大，大到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给视频前头那些不是北京全国各地其他城市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北京是8级大风。 你现在是天气预报小姐姐吗？ 对，基本上就走在街上了，像我这种柔弱纤细的女子就会被吹倒。 她今天来这儿是怎么来的吗？就全程这样子，一直拿手捂住头发。 没有，不是， 是怕吹掉了。 很霸道的 Rebecca 就吹掉了。 我戴的不是 Rebecca。 不要再被车给碾压了，那么多钱买的白买了。 不是假发，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因为天气预报也说到，像北方的很多城市，像北京昨天开始就已经是最高的温度了，再之后就是每天走下坡路。 嗯， 所以这也意味着真的秋天离我们就很近很近了。 嗯， 而像北京这种秋和春本来就很短的城市， 是 分分钟你就会把夏装全部都抛弃，然后就要拿出秋冬装， 非常期待，赶紧的吧， 因为夏天的衣服已经穿够了， 穿够了，真的是够了。 所以我们一起改变在穿搭的环节呢，也提前带领大家换季。换季当中，在夏秋之际，可能最实用的一款单品，也是最容易把你贴秋膘的时候贴上去的那些肉给藏起来的一款单品， 嗯， 应该就是卫衣了。 嗯， 我们今天会把卫衣的概念放得稍微宽广一点，因为通常我们会说卫衣是那种就是棉质的，就是螺纹缩口啊，有锁边的呀，那种套头衫。 我这种其实就算是卫衣的。 你这种算卫衣的薄卫衣，对对对，算薄卫衣的一种。身上为什么全是猫毛？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收养了很多只非常漂亮的猫猫狗狗在家里面。 就是铲屎官啊。 就是每天为他们服务，把我的爱心献给这个世界。 泽华身上这种算是薄卫衣的一种哈。 哎， 那我们今天会把卫衣的概念放得更宽广一些，帽衫儿、拉链的、长口的这样类型的材质，或者比这个材质更厚的，我们都会纳入到卫衣的范畴当中。 王楠身上这件也算是卫衣， 也算是卫衣。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真人示范，包括也解说图文解说一下，来看一看在秋季的时候，包括冬季的时候，卫衣怎么来穿搭，会不让你从人群当中一下被淹没，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单品。 是， 而且通常穿卫衣都不会难看。 主要北京的秋天非常的尴尬，穿风衣是完全用不到那样的厚度，然后如果再穿厚一点的话也觉得太热，穿薄一点的话又会冷，所以卫衣是最合适的， 非常的实用。 那 么我们先进入到潮流风向标，看一看资讯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潮流风向标，先来看一条和超模刘雯相关的消息。 前两天呢 Puma 和另外一个合作的款式呢有一个合作活动，大表姐刘雯到了现场，她的出现基本上就会让所有的其他普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低人一等，在个子上面， 身材方面也会觉得， 对，然后包括超模呢确实就是超模，她就是一颦一笑任何一个举动不管做什么 样的状态气场很不一样， 就都是好看的。 王楠，你觉得超模应该摆什么样的表情？如果你是超模的话， 如果你给 Puma 做活动，像这种年轻化的运动品牌，你也去成为他们的一个活动现场的嘉宾的话，你会摆什么样的 pose？ 就是 假设你现在身上穿这件就是 Puma 当季最新款，国际名模什么王楠， 都忘他名字， 又想刘雯，刘王楠， 就是比较运动就比较酷的那种， 你直接表演， 对，直接表现出来。这样我来 Q 你啊，三二一，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国际名模王楠。 他做了 什么？ 他动了。 国际名模才不会这样摆表情嘞。 所以我们要向刘雯学习一下，到底哪些在拍照时候的一些姿势和小窍门是可以显高显瘦的。 啊、 但是在这个之前，拍视频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刘雯叫大表姐？ 我是 好奇过这个问题吗？ 我是上次在网上看到说是因为就是刘雯有一次在逛街嘛，然后被那个粉丝看到了，然后认出她是刘雯，完了之后她跟粉丝就开玩笑解释到说她是刘雯的大表姐，然后她会把粉丝的祝福带给刘雯她本人， 然后粉丝本人信了吗？ 对，信了信了， 然后之后这事就流传开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事情一定发生在比较久远的时候，那会儿刘雯还不被人所熟知，肯定是这样，因为咱们所熟知她很快就已经叫大表姐了。 或者这种她的回答方式大家也明白呀，就心照不宣嘛，你要不愿承认的话怕引起骚动，那我们就当做你是大表姐就好了。 那来看一看大表姐刘雯都教给我们什么样的诀窍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老师，今天我超开心，我竟然采访到了刘雯。 大家好，我是刘雯。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形容你今天整个的这个total look，你会选什么？ 童真粉嫩。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我穿了之后还是希望它会有一点酷酷自我的态度。 那既然我们刚刚聊到说童真粉嫩，那我特意真的准备了很多我们童年会玩的东西，要看看我们很擅长玩的东西表姐擅不擅长了。 折纸飞机规则，谁折的飞机飞得远就获胜。 开始吧。 好像忘了怎么折了。 是这样的， 不要偷看我哦。 是这样的，你觉得这是什么？这是航空母舰吗？ 你飞机会不会更快一点？是这样觉得吗？请问常委， 好像忘了怎么折了。是这样觉得吗？请问常委， 我决定了，就这样吧。哎呦，好像我也想折成这样，但是好像我一直 折的，你觉得这是大鸟是什么？是老鹰？是能？ 好像我记得儿时的时候，吹飞机之前一定要先 哦，对， 呼一口气。 来，我们来一二三就开始呼一口气飞哈，三二一。哎呀， 为什么我就飞回来了呢？ 这是遥控飞机，从第一轮 我输了， 没关系，接下来还有两个游戏，说不定会赢呢。 翻花绳规则。翻不过去就失败。 哇，很娴熟嘛。来， 这个应该是刚刚说我们是很有提前排练。 对啊， 好多年都没有 玩这个 了。去的东西，看看你是这样。 哇，你还玩去？天哪，你会这种？哇，真的假的？你真的是高段位。你看我的指挥最简单， 这又回到刚才那种呗。错了，散了散了散了！我的天哪，这个 是不是主动求输？ 这天真真是游戏黑洞。 那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游戏。 水中套圈规则：一分钟内谁套的最多就获胜。 小猪佩奇水中套圈计时一分钟，看一下表姐能套多少圈。我第一次见到玩的这么文雅的，因为我们就是会疯狂的按，但是表姐竟然 一个因为我一个都进不去。我真的是很用心在玩， 哎，说不定一通话按进去更多。我的天哪，一分钟已经快到了，一个圈都没进， 还有十五秒。 为了能在这十五秒里，我还发现最后的为数不多的圈会掉出去，所以我决定放弃，能进一个是一个。 我的天哪，只有一个。我本来对你的预估绝对不止于此哦，你真的是游戏黑洞本人。 进去了多少？哎，还能再摇的，还能这样吧。 三个， 时间停止，我已经赢了，接下来我就不按了，因为我担心破坏我这三个。 我觉得我今天是给你挖坑了，我专门挑了这个好角色，不是在想玩。 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玩一种游戏，其实你并不是在，可能小学时候的时候，儿时的时候很在意这个结果。可能长大慢慢会发现，其实乐趣是要大家一起欢乐，要这种这种氛围里面才会有欢乐。如果你真的一味的是为了输赢的话，其实很难。 可以在这个小的水中泡泡游戏上建一个屏吗？然后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的粉丝朋友们一起体会一下。你们看这个签名，因为本来我只是让表姐就是简单签下自己的名字，我觉得就已经够了。结果表姐她真的在上面写了自己的祝福语，然后还有对自己的姓名和日期，这个东西真的好棒，我想自己偷偷留着呢。谢谢表姐。今天我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需要取经表姐的她的拍摄秘籍。像表姐今天穿的是一个平底鞋，其实你的微博上也经常会穿一些平底鞋啊、牛仔裤很运动，但是照片里腿好长啊。 爹妈给的， 爹妈给的。 最近这段时间有疯狂的练习自拍，但是我的自拍技术还不太长进。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表姐在热情的广州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接下来能跟表姐有更多的合作。谢谢表姐。 谢谢。 那我们大家拜拜。 游戏黑洞本人腿长，然后人美气质佳的刘雯也有自己的弱点，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在某一些方面是可以赢过大表姐的？ 比如说呢？ 玩游戏啊， 翻花绳他翻得很厉害啊。 没有，他输了，翻了三下就输了。翻花绳这游戏王楠小时候是玩过的吗？ 嗯，玩过 啊。你们也玩、男生也玩吗？泽华， 男生玩过呀，因为女生会要求男生跟着一起玩， 然后你们就 放一个花绳，然后递到你面前。 对，但是男生因为手指会比女生要粗一些，有的时候翻不好的话就给翻断了，然后就散了。但其实不难呀，翻花绳可简单了。 好吧，但是因为我们本来想通过这个就是采访去了解说表姐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拍照的小秘籍 啊， 但是她给到大家的秘籍就是穿一些增高鞋或者是爹妈给的好身材。但是她确实很贴心，你看在合影的时候她会稍微半蹲一些，把自己的腿给弯曲下来，因为一般的可能女生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想着发着挺拔自己，让自己显得是最高的，但是她还挺暖。 我觉得刚才刘雯那一身的话，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穿，都可以借鉴吧，感觉没有什么。 看看刘雯这一身哈， 对啊， 因为刘雯身上也是卫衣， 嗯， 一个粉嫩的，确实很减龄的款式的卫衣，但它是一个长款的，纯粹长款，不仅仅是遮屁股了， 还有一些廓形嘛，你看， 对，已经到大腿的中间那个状态了，然后它下面还加了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专门讲过那种纱裙， 就会把我们粗壮大腿遮起来呀， 对，很适合腿粗的女孩子，但是不适合个子矮小的女孩子 啊， 就如果个子太过矮小的话。你穿这种 oversize 的廓形卫衣，再加上纱裙，本来腰线就已经降低了， 是， 再加上你的层数又很多的话，整个就会像一个千层蛋糕。 个子不高，女生底下不穿的那个纱就好了，只穿卫衣。 卫衣怎么穿？我们一会儿也有讲究。像这种 oversize 的，这个卫衣，通常明星们出街都会选择下半身失踪的穿法， 是。 但是这种穿法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卫衣怎么来，穿得更适合你自己的话，一定要继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说完一位超模刘雯之后，我们接下来说说他的好伙伴另外一位。另外一位， 有人觉得他是超模，有人觉得他是演员。 为什么？ 因为好像这个最近是影视作品比这个走秀啊，或者出那个模特相关的工作要多一些， 比秀场的成绩好像要更多一些，确实是这样。这位就是同样在维密秀当中被大家所熟知的奚梦瑶。然后他呢也是在一次活动上出席了这个当天的一个活动，是另外一个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和 Stella McCartney 的一个合作。因为你一般如果现场能够见到模特本人的话，你就会很想知道他的一些什么，这种什么拍照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美啊，怎么样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看呀，腿怎么显得更细更长呀。我们来看看小明在他的视频采访当中有没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样的秘籍。 我是奚梦瑶， 大家想说要拍一个看起来显瘦然后身材又好的照片，但是穿运动鞋的时候你又不能穿高跟鞋怎么办呢？其实就只能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脚往前伸，因为镜头的关系会显得你人比较长，但是你人比较长的时候呢就会视觉上看起来比较瘦一点。所以在任何不管你是侧左还是侧右的时候，把靠近镜头的那只脚往前伸就可以了。 奚梦瑶还挺实在的，教了一个干货。 这一招真的是分人，像我这种上粗下粗一样粗的这种腿型，我把我前往前伸的话，就显得我腿更短。 我们来试一下呀！ 我之前拍摄过， 咱们在现场试一下好吗？ 可以、啊。 我也是，我就拍照的时候怎么伸，然后摆那个脚好像是交叉站着的，然后就是拍不出这种效果。 你们一定是没有站对，我们现场试一下。现在，因为我很想给泽华拍，因为我大概知道大概怎么来拍。这样吧，我们把这一拍留在一会儿广告间隙的时候来操作，好不好？ 嗯。 一会儿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冲着镜头拍一张照片，就是他这个冲的角度很重要。 对， 你那条腿一定要正面，然后踮着脚尖儿冲着镜头，而不能摆出交叉形。如果你的腿摆出交叉形，就有一种 X 那种曲线的感觉。 可是男生把脚尖踮起来很奇怪呀、啊， 就是 那前面还踮个脚尖。 男生你就注意用自己就是觉得比较舒服的方式吧，一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OK。 对，大概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拉长整个人的线条的，以及这个镜头的取的位置也很重要。 对，这个很重要。 他如果是跟你这样平视的拍的话，然后再加上他个子可能还比你高一点，俯拍的话那是没有用的， 就会变成七三分。 所谓冲着镜头，就是你一定要稍微拍照那个人是要稍稍的 要蹲下 一些的， 对， 但也不能蹲太下。你如果完全趴在地上拍仰拍的话，就拍出大下巴。 反正就是很难就对了。 对，角度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会儿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来现场尝试一下这件事情哈。 嗯，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是一对明星了，90后的夫妻，女生叫孙怡。哦，来介绍一下王楠。 我觉得他很可爱啊，就我虽然没看过他什么影视作品，但是我刷抖音的时候刷到过他。 嗯， 对，我觉得他好可爱。 他抖音上是什么样的风格？ 就抖音上就是那种很搞怪，然后一开始很正经，然后后来就是让你觉得他很可爱很搞怪那种。 对他印象最深的一段抖音是什么样的内容的？ 就是啊，就是我前天刚看到，然后就是他就是最近不是火了一个就是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那个歌嘛。 啊， 就是 这个歌我们不知道。假装上来的哦， 对。然后 这个歌你都不知道吗？想摘下星星给你，想摘下月亮给你、 不是，就是哎，带跑了，就是 最怕通缉， 就是他那个抖音是有一个特效，你可以摘下那个星星放到手里，摘下月亮放到手里，然后他最后孙怡录到那个摘下太阳的时候，他摘不下来了，然后可能那个特效出问题了，然后他就一直那个手在镜头之前乱抓 啊。反正他在接受现场采访的时候被问到说你人生的第一只包是什么包，他回答是书包。还是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最近他也当了妈妈，我们来看看成为妈妈以后的90后孙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是孙怡，长发唇妆，第一个包包啊书包，小包或者是大包，两个极端一点的。对，小包觉得很精致，大包可以装很多东西。唇膏、墨镜、帽子，护肤之前我都会涂化妆水或者一些肌底液，然后再敷面膜。然后上妆之前要把皮肤的保湿功能做好，然后皮肤就会很透。我天生就这么高。这个由心而发吧，我觉得喜欢活泼一点的感觉啊，都比我好看。低头吧，不会剪。正好他要剪头发，我就帮他剪了。我不吃，看着他们吃。太瘦，腿太长，太高。人生充满了希望。我觉得有可能不止三年。他会跟我说很多。你属什么？不，你属于我。今天会在西安机场偶遇我。在家待着。我不想去荒岛。 我想都想去荒岛。 可以演自己喜欢的戏，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什么事都随着心走。随便什么样都可以，只要是适合我的都想尝试。 通常采访女明星逃不出几个问题：皮肤怎么保养，然后怎么变瘦，怎么保持好身材。如果有孩子还会问说，就是有了孩子和没有孩子之间有什么区别。能有什么区别？当了妈能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呀，我们哪懂啊。 就是无尽的烦恼和忙碌啊，就是人生就过得很奔波啊。 可是你看起来依然非常的光彩的耀人呐、 啊！你再说一遍。 你看起来依然非常的光彩耀人呀！ 哇，真的吗？ 真的呀！ 对呀、啊，想要摘一下星星给你。还是不会唱。 感觉摘的不是星星，是一个大蒜给你。 是真的星星。 好啦，潮流风向标的资讯先了解到这里，我们稍后的一个半小时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实操一下卫衣到底怎么穿会显瘦显高哈。 嗯， 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观感青年计划。接下来广告间隙我们看一个小视频，很好玩，最近那个如懿传 啊， 在刚刚开播的时候不是大家觉得跟延禧攻略差异很大吗？ 是 有一个口碑的滑铁卢。 嗯， 但之后看着看着随着剧情发展，大家发现了新的大陆，就是在片尾曲的时候竟然演职人员表里面有专门的厨师长和厨师团队 啊， 而且整个剧情当中吃真的占了很大的比例。 嗯，是， 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称如懿传为舌尖上的如懿传。 哇塞，5:20正是大家饿的时候。哎， 对啊， 你太狠了， 这时候大家一起来画饼充饥，看视频充饥好了。有网友把那个火箭少女101那首卡路里， 嗯，燃烧我的卡路里， 对，和如懿传完全严丝合缝的吻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如懿传》版的卡路里。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停。 晚点的时候你吃了这么多，现在又吃，你不怕撑着吗？ 哦，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呢，遇见你这样的朋友，让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哦、我的朋友。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德，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

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最近很想染头发的泽华。 为什么突然想染头发？是因为换了季节，所以要变一个发色吗？ 是因为上次见朋友染了，他说他染的是紫色，结果出来是，哎，他说他染是蓝色，结果出来是紫色。我看他染的非常失败，但是从此让我开始很想染头发。 蓝是这种蓝吗？就我们泡龙套这种蓝？ 就深蓝色的那种，在阳光下才可以看到。 楚天歌的蓝发。 对。 你有看过《我为歌狂》吗？ 没有。 对什么的？ 他跟我说的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叫做蜡染，就不用漂的。 等一下，我们先说你们，你不知道《我为歌狂》这个国产动画吗？ 我知道， 我不知道。 你竟然 知道？ 咱们不是一个时代的。 嗯，我在那个就是卡酷频道看过。 哇，当时真的那个是国产动画片里的偶像剧。而后来还出了那个书，我那会儿不仅看动画片还看书、oh. 那里面有 Maggie 然后有那个从容，还有那个叶枫和楚天歌。哇， 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一个劲儿的暴露年纪。 就大家如果都有看过《我为歌狂》或者曾经像我一样迷过的话，可以来冒个泡啊，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感青年计划。 嗯， 一看你就是咱们这一代里面不太潮的孩子。 谁说的？他当时就想把自己染成冰河，结果出来成了紫龙的颜色。 哇塞，更暴露年龄。 圣斗士星矢你知道吗？ 不知道。 美少女战士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水冰月的那个蓝色，水冰月是蓝色吧？ 水冰月是黄色。 那一个蓝色的姑娘是谁？ 不记得， 我也不太熟。对水冰月我不是很熟。 是不是黑色的？是吗？ 圣斗士星矢我也只知道紫龙而已。 OK， 安那位吧，反正就是想最近很想染头发。 OK， 好吧，欢迎收客王楠。 Hello， 刚刚我们上一个山讲到就是拍照怎么样能够就比较轻松的易操作的去显自己腿长这个事情，我们刚刚在广告间隙呢就实际操作了一下，谁说？小明说的那招是没用的。 嗯， 我们再重复一下，奚梦瑶教给大家的那一招就是把你冲向更靠近镜头的那条腿要往前伸， 还要颠起来， 最好能颠起来。 嗯， 但是泽华也提出一个问题，也很实际，说我们男孩颠脚尖就会很娘， 只是很奇怪。 对，就很奇怪。 哎， 那我们来现场展示一下我们刚才在广告间隙示范的几张图片。 嗯， 哦，看来打开图片，哎 ，OK， 稍等一下，我看看啊。来看，这是他什么都不干，就是那么傻站着， 很二 的效果。刨去这个头不看啊，表情不看，就看身长比例和腿。 腿还可以呗，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粗。 Really？ 真的，看起来非常的正常。 也对了，本来想的是大象腿，但现在一看呢，可能也就是一个什么 蟒蛇腿。 昨天我新认识了一个动物，叫木木的腿。 是木木的木吗？ 不是，是动物的一种木。木木是谁？我不认识。 木木你不知道是谁？ 谁啊？ 木木是马修的好朋友啊。 什么鬼？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教给大家的办法说， 把腿伸长， 把腿往前伸的话， 嗯， 效果大概什么样子？稍等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移到下一张照片，正在读取当中，等待。 可以说是惊为天人的一张图片，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这是因为 哎 有那个拉伸的作用，不知道为什么会成这样。 你看我们说的吧，就是小明说的就不对啊，根本就不可能啊，腿往前一伸就变那么细长。 来，为了证明是有效果的， 啊， 我们用手机来给大家看，会更有对比一些。来，给一下特写。 这是原始的那个样子。 对，原始。 无精打采。 哇塞， 是不是怎么样？腿瞬间有拉长，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 有吧， 超长、 嗯。而且男生这样把脚往前冲，也并没有觉得说有多娘或者奇怪。 对，就表情也到位，表情不能是太温柔。 对，你可以把手插到口袋里面， 哎， 但是不要全插进去，全插进去，尤其你有穿着长袖的话，就会手失踪，还要露出来一些皮肤的颜色。 天哪，太帅了！请问你是泽华本尊吗？不好意思，我是泽华大表哥，从此我就叫大表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女生的吃法，王楠。这样很规规矩矩的站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她本来就属于腿比较细纤长的女孩子，但是这样站并没有什么优势，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腿往前，怎么样？ 长了很多， 有变化吧？ 有有有有， 是这样、 对， 什么后期都没有加哦。什么后期都没有加，瞬间你的腿就变成杨幂同款。 对，我们只是把腿拉长，主要还要听一下摄影师你是怎么样拍摄的，这是比较重要。 摄影师的镜头的角度大概是在胸口再往下一点点的那个位置是刚刚好的，就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切记跟眼睛平视。 你用的是不是那个特别擅长拍照的金立手机还是 OPPO 手机？ 这两家都没有植入。 普通的啊， 对， 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就是一个小插曲哈，跟大家一起来示范一下，在拍照的时候，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困扰，每次要用美图秀秀去拉长的话呢，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很简单易操作的方法，但是前提是你要跟摄影师有一个默契。 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卫衣的主题了。说到马上入秋了，卫衣到底怎么穿才可以显高显瘦呢？在一开始泽华就跟大家提到过，说觉得下半身失踪是一个非常好和普遍的穿法。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卫衣这个东西当然很藏重，大家也会在很多明星的街拍当中看到很多下半身失踪的穿法。但是这种穿法恰恰是非常不太适合普通人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你要做到下半身失踪，这件衣服的尺码就要比你的正常尺码要大一些。 是啊， 它就会变得很肥大。肥大的不仅是长度，还有宽度，还有肩，还有袖子。身材娇小而且上身比较丰满以及腿不够细不够长的女孩子反而就会显胖十斤。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左边三张是女明星的街拍图，下半身失踪，你觉得哇腿太纤细了，而右边就是普通人穿上以后的效果， 也是不有 OK 的呀。 你确定 OK？ 右边呢？你看右边，特别是红衣服的那个美眉，她根本就没有 P 照片啊，明星 P 的那么狠 啊，你 对不对？ 不要这样讲啊， 明星 P 上照片好多钱的嘞。 但是这些街拍其实都 P 的程度没有那么大， 而且你看中间那个红衣服的那个外国美眉，她是把腿伸长了呀。过马路还那样子拍法，所以会显得更加的细一些。 当然明星的拍照的方式肯定是比较讲究的，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实现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穿搭上面更要下功夫的原因啊。正是因为你身边没有这么多强大的团队在替你做后期和帮你很用心的去修饰。其实你看普通人这两张照片，左边和右边这两个女孩子，你如果刨开衣服的问题，你去单看她的四肢和脸，并不是胖人，只是不够瘦而已，但是 是 正常体型的。 是， 但是一旦你没有选对卫衣的穿法的话，就会形成灾难的效果。 左边的那个就是不够长，右边就有点太长和太大。 对， 他俩换一下可能会合适。 反正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直接不动脑的把卫衣直接用这个下半身失踪的穿法来穿， 不适合每个人。 对，不适合每个人。首先我们可以先讲解一下卫衣的分类，如果我们简单的分一下的话，可以先看基本款的纯色卫衣。基本款纯色卫衣戴帽子头会比较多一些，在混搭的时候各位可以穿在西服的里面，就会让你的整个动静结合得非常好， 是 又不会觉得很死板。西服总是让人觉得哎很板正，很 有距离感。 对，但是如果你里面搭的是一个卫衣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说还挺俏皮，同时又有一些严肃感在。 对， 我们来看一看模特的示范图，这两件都是偏纯色的戴帽的卫衣。左边呢搭了一件同色系的稍稍有点廓形的西服，右边呢卫衣本身是橘色的，外面套了一个千鸟格的，也不会觉得很凌乱。关键是下身他们都没有采用下半身失踪的穿法。左边这个选择的是直腿裤配高跟鞋袜靴，右边这位选择的是长裙配一点网袜和这样的及踝靴。所以整个能看到衣服的这个混搭的层次感是在的。然后呢因为西服穿的时候你是可以敞开胸的， 所以整个腰线的位置你是可以清晰的被看到的。 是， 他们没有把卫衣的下摆完全放下来， 嗯， 而是把卫衣戳到了裙子或者是裤子腰上方 啊， 这样就可以在显出腰线的时候把你腰线提升。 可这样的话就是你稍微有一点肚子的话就会显得你肚子比较鼓。哎， 相反不会，因为卫衣它是很宽松的，它是有棉质的。卫衣最好 就不能塞进去是吧？只是窝上去。 对，只是窝上去。 嗯， 卫衣最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遮你肚子上的肉。很多就是我们普通人如果就是健身不够频繁的话，你的中段的肉就会比较多。 我们没有你那么多。哎， 哇， 你看自己示范给大家。 我中段没有肉，不相信我可以撩起来给你看。 撩撩撩撩撩撩撩撩。 这是在纯色卫衣上面可以选择，因为它本来是纯色嘛，就不会很抢戏。 哎，但我想说一点，就是你知道有些人穿，通常情况下不会穿西服嘛， 嗯， 女生的话也不会想要我今天要穿一个西服，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的话， 对。 但是如果有重要场合的话，穿西服里面再搭配卫衣的话，会不会显得这个人有点随意了？ 重要场合当然是最好不要这样穿啊。 那什么时候穿这样？ 就是日常生活啊，因为现在 参加婚礼什么的。 参加婚礼 也不行， 可以吧？就现在参加婚礼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时候可能婚礼的主办方他会给你的服装提出一些要求 啊， 对，还是要随着客人对于这个婚礼的设计的主题来走了。 OK， 我觉得日常就是你出街的时候就可以逛街啊，然后工作通勤就没有问题，因为卫衣首先是舒服嘛， 嗯， 对吧？然后同时又好穿百搭，你下面搭牛仔裤，然后外面再套一个，比如你单穿卫衣就有点冷， 嗯， 那我加一件外套。那我与其加一个普通的夹克，不如我穿一个西服， 嗯， 然后这个西服因为你要能套上卫衣的西服肯定不是那种特别束身的， 对， 那个可丁可卯的那种款式，什么束腰的，这那肯定不可能啊，所以相对还是会有点廓形和溜肩的。 那就是说你买了西服在家觉得平时用的机会太少，然后周末想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这样搭配， 或者你觉得你的气质没有办法完全 hold 住西服的话， 嗯， 就可以跟卫衣来混搭一下。 对， 尤其推荐玳瑁卫衣配西服这样那种搭配。 我觉得王楠的气质就应该适合这种玳瑁卫衣的，如果单穿西服的话可能 因为他很喜欢想要扮成熟。 有一次我舍友看到那个好像是何炅何老师，然后发了一个就是穿西服然后卫衣的照片，然后还在问我说哎，我们平时可以这样搭吗？然后后来他自己搭了这样穿，然后效果就还挺好的。 哦，是吗？你能找到他那张照片吗？ 找不到了。 因为不想给他记录下这样的瞬间是吗？因为何老师本身是那种就是身材很娇小的人， 女生会参考男生的穿着打扮。哎， 对，也会， 当然会啊，嗯，因为现在很多的服饰的搭配其实很中性的， 嗯， 就是女生既可以这么穿男生也可以这么穿， 是， 或者男生可以穿女生也不见得就不能穿。 对，这种穿法我觉得男生也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 西服里面配这个帽衫， 对，无非就是下半身搭配的时候你不要穿裙子就好了。 但是男生有一点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经常买帽衫大大的， 男生， 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搭配的话，你就帽衫是大大的，然后西服是正好的，看起来非常的尴尬。 对，就千万不要拿你参加重要会议的那个西服套在帽衫外面，嗯，就会非常奇怪。 哎， 嗯，所以西服最好还是偏休闲款会比较好一些。 是， 嗯，就是第一个穿法，混搭的时候可以把戴帽的卫衣搭配西服来穿。接下来像王楠身上这种呢，我就会称它为字母卡通印花的卫衣，就相对可爱和减龄一些，然后颜色本身也会很跳脱。 嗯， 这一类的卫衣呢其实就一定要穿出少女感才会比较好，真的就是减龄神器。那穿的时候有很多种穿法，首先我们看一下图片，最左边这张红色的卫衣它的胸口有一个印花，你可以搭高腰的这个叫阔腿裤。 嗯， 这应该叫 它不是叫休闲裤吗？ 哈伦裤 子是得吊裆啊。 叫什么阔腿裤吧，可能还是应该叫。然后中间这张呢，它是黑色的卫衣，有 logo 的字母印花，因为上身是黑色相对比较素净一些，下半身就搭上的是这种条纹的花纹的百褶裙。 这个是把卫衣塞到裙子里了吧？ 对，而且还加了一个腰带去过渡。 可这样看起来这个肚子就会比较鼓。哎，从这张图片当中看起的话， 你哪里看出来比较鼓了？完全没有啊！ 你看它是凸起来的， 腰线还很高。我们一会儿真人示范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就是卫衣它很好的能够去遮住你肚子上的肉的一点是它跟 T 恤不一样，因为 T 恤很薄， 嗯， 你有一点肉它贴上去就会被看出来。 哦，看出来了？ 不可能。但是卫衣是那种你可以往外拽，然后就给它翻下来的那种。 T 恤也可以穿一下啊，嗯 ，T 恤因为它太薄了，所以很容易就贴在你的肉上，对对对。然后再一个穿法呢，就是可以配上 短裙、 啊、 A 字短裙，不管是牛仔裙还是 PU 的裙都可以。 这三套我 pick 最右边的那个 skirt skirt skirt， 是因为觉得最少女吗？ 又少女又清新又可爱， 就是这种穿法其实最简单最不会出错的。 对， 但是我反而喜欢中间这款，我觉得很混搭。 中间这款我觉得真的要挑人，如果身材是正常的身材的话，穿起来可能就会显胖， 就如果搭不好的话就会有点问题。 对， 所以下半身这个裙子也很重要。 是， 嗯，这是在如果你有像王楠身上这种绣花或者是带字母的印花的卫衣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减龄款的款式了，所以你在搭配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搭配相应的一些单品，这个高腰的短裙，或者是用腰带来提升腰线的印花的长裙，纱质的也可以，相对飘逸一些，然后或者说是高腰的阔腿裤也都是可以的。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知道上了年纪以后的妈妈们也喜欢穿卫衣，然后也喜欢穿颜色鲜艳的像这样的字母印花卫衣，她们应该怎样搭配呢？那三身的话适合妈妈们穿吗？ 我觉得其实是适合的，因为说白了刚才示范的这三种，虽然上衣的卫衣都是减龄款的，但是只有这一身会比较适合像毛男这样的女孩子。 对对对对对， 但像我这样也可以穿了，没有问题。 嗯哼， 但像中间和左边的这两种搭配都还是能够适合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类人的。 左边的那一身妈妈们穿应该会好看， 相反对左边这个更适合，因为带孩子的话也会更方便，穿裙子肯定也不方便嘛。 对， 这种裤子本身它腿裤腿会比较廓形一些， 嗯， 所以对你也没有什么束缚。同时它的材质又很舒服，然后你把你记住，你像我们讲的这两种卫衣的穿搭方式都没有把卫衣的下摆放下来，就你还是在你的身材没有那么的优秀和身高没有那么大优势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找一切机会去把你的腰线提升。 嗯， 腰线提升现在是几乎你穿所有单品想把它穿得好看的话是一个第一要义的。 各位妈妈们不要放弃哦。 其实你看我们真人示范在更衣室里面也试过，就一件很普通的印花有一个小爱心的粉色的这样的卫衣，搭配一条普通的牛仔裤效果就很好，只不过卫衣的下摆就一定要束在裤子里面，但是这个束的时候就有讲究了。你看它束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像这种牛仔裤因为相对还是贴身一些， 是不是啊，你看 你把衣服塞进去的时候就会有鼓的情况。 对， 所以这就很考验你在塞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塞， 一会儿教给大家吧， 示范一下。所以当你如果觉得说你的牛仔裤的中段那边会有一些比较鼓包的地方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在卫衣里面套一件衬衣 啊，这种是男生最常穿的， 把衬衣的边露出来，领子还有袖口都露出来，这样它的下摆就会自然而然的遮住你最鼓的那一段地方， 也会把屁股给遮起来。 对，但同时大家也会从视觉上面了解到说，哦，你的腰线其实是在卫衣下摆的那个地方， 对， 而不是在衬衣下摆那个地方。 对，但这身的穿法就是会比较热，这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以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叠穿，是因为虽然好看，但是就是你穿两层在里面的时候就觉得老是想拽一下。 对，我是这种人，但是这种穿法就非常百搭，而且很好用， 对， 什么人都可以用， 适合懒人。 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往下走看看还有什么样类型的卫衣可以来教给大家穿搭。接下来就是大家衣橱里面或者说每个人在买卫衣的时候都最通常会选择的 oversize 款的卫衣了，就是要么选男款，要么就是在女款当中选择比自己的号可能要大一到两个码那种卫衣。但是 oversize 真的对小个子很不友好，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没有满1.6米的话，我真的不建议你去那样穿。包括 T 恤也不要选择下半身适中的穿法。 男生很多经常爱穿的是上半身是 oversize 的毛衣，下面也是一个非常 oversize 的裤子，再加上是哈伦滑板裤的那种感觉。 对，你整个人就是一个梯形， 以为自己很嘻哈， 就等腰梯形。 对 对，会成为一个这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但是如果你真的说，我衣柜里面买了很多 oversize 啊，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只需要你有一根腰带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们来看看，如果不系腰带穿 oversize 的话，即使是明星粉尊也会显得非常懒散，和没有精神。 是的， 但是如果加上一根腰带呢就会好很多。 这是一个明星吗？ 这不是，这是素人。 没有，我就说 脸差 一根腰带以后脸都变了。 整容级腰带吗？ 真的很厉害，很想要款这个样的腰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行之有效，然后又简用又很方便。接下来再有一类的卫衣是带拉链的。拉链款呢，我个人会建议，如果你买拉链，可以选择短款的，但长款也没有问题。在穿的时候，你里面可以加一个运动 bra， 或者是那种比较素色的吊带衫。反正我们就是少女时期是很流行吊带打底的。 嗯， 吊带这种东西就是棉质的，纯白或者纯黑或者纯灰，就这种基础款。千万不要带什么蕾丝边啊，这那 那是妈妈们会选择的， 纷繁复杂的设计也不一定、女孩子也可以选那种，像我们之前讲夏天说 T 恤怎么穿的时候，也会把那种带蕾丝设计穿白 T 恤外面会很好看。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卫衣的搭配你还是要以简洁为主。 嗯， 你里面露出来的这个吊带袋儿和它的领口一定是特别简单，什么设计也没有的。 嗯， 就是纯棉的质地就好了。这个时候你在穿带拉链卫衣的时候，如果你的肩部很好看，是那种平平的肩，还有点翘翘的肩，然后胳膊的线条也比较明显的话，你就可以像图上的这两位 model 一样，左边这个是短款的，又露腰又露肩。 嗯， 右边这个因为是长款的，你下面就可以穿一个紧身裤，然后露一半的肩。 右边那个对身材要求太高了， 有一点高。 对， 但是很适合你去健身房的时候穿。 左边那时候我觉得下面你要是阔腿裤或者长裙也是 OK 的。 对， 嗯， 其实如果你能够通过短款的卫衣本身就已经把腰线提升的话，你下半身的穿搭就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了。 嗯， 就是反正拉链的款的卫衣特别适合不好好穿衣服这种。 而且我发现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个胳膊呀是瘦的，然后这个 不 是吗？ 我练了很久才把胳膊练瘦。 哦，真的呀？ 嗯， 你是下半身会瘦一些？ 我哪儿都不太瘦，我是天生一个就是浑身从头到脚都微胖的人。 你就是个球本尊了。 健身之前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肉都长得很均匀。 Okay. 尤其是我瘦的时候，我的大胳膊也都是有肉的。 啊， 我其实很瘦，大概88斤的时候，我的大胳膊也要比一般人要粗一些。 那你说但凡有点肉的话，那样子露法就不太合适了。 对，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就是肩不能圆，你的肩必须是好看的，平肩或者有点翘肩的女生就很适合不好好穿衣服这种风格。 嗯， 那好，如果你的肩不够好看的话，你的开衫的帽衫可以怎么穿？你可以像这位这样，你把帽子戴上，但是拉链是拉开的。 让我想到了维维， 里面可以穿短 top 啊， 对，露一截腰，如果你的腰上的线条还可以的话。是可以这么穿的，这是适合肩不太好看的女生。 很难吧？肩不太好看，但是腰很好看。 会有这样身材的女孩，或者你也可以像她这样。 Okay. 这个比较实用， 这个很有心机了，穿起来。 对， 所以这就要求你里面穿的这个吊带设计要简单，但是又能恰到好处的露出你的好身材。其实我会更建议不要穿这种宽带子的工字背心。 嗯， 细肩带。 细肩带就露的多了呀。 细肩带或者是挂脖。 啊。 嗯，但是。就曾经我大学期间有流行过那种挂脖，像肚兜上的那种挂脖， 对， 就在这儿，然后后面还要系一个带子， 系上是吗？ 那个现在千万不行，那个现在就是在现在看来就很奇怪，你一定要是那种有设计的挂脖，后面交叉或者怎么样，但是材质本身不要太过复杂。 嗯 嗯， 豹纹就谨慎选择吧。 豹纹在什么样的穿法下面都需要谨慎。 但是我发现很多中国女生喜欢穿豹纹，哎， 是觉得比较性感吗？ 就是各种各样豹纹，像你们不是豹纹内搭呀，然后什么豹纹的衬衣呀，还有豹纹什么。但我昨天看到张雨绮驾驭豹纹真的很好看。 她就是那种类型的女生，她就是会比较 有豹子的那种野性。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当然，在卫衣的选择上面，如果你觉得说普通款的卫衣不能够体现出你特立独行的气质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卫衣。 嗯， 这一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留在稍后继续来跟各位说。而且我们大概的跟大家图文的解说了一下卫衣的穿法之后，我们一会儿就要现场来换装了。 好，嗯，很值得期待了。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要变成完整。

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以卫衣作为主题的这期穿搭节目《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你们的天线宝宝泽华。看到没有，竖起来一个天线宝宝。我刚才发现 被风吹的，我今天早上说你长犄角了。 哎， 你怎么就这么会就是自我欣赏呢？ 就很好看呀，不觉得吗？ 王楠，你评价一下呢？ 滋起来一个呆毛。 你们小时候看不看那双簧？我就是双簧前面表演的那个，头上揪下 一 个， 是 一 根天线，是不是？ 对， 因为今天风大，所以信号可能会不好。各位在回家路上，尤其是北京的朋友哈，路上小心一点。然后，尤其坐公共交通的朋友们，身材像我这样纤细，像王楠这样纤细的女孩子，最好要负重再出门。 像我这样腿非常粗壮的男生呢，也需要那个什么小心一点。 你们底盘非常稳，可以说。 那可能也会风一吹，呜。头发就竖起来了。 我先说万一怎么穿搭可以让自己显瘦一些、 啊、 而不是简单的像明星那样下半身失踪的穿法。我们刚才还差一个类型，刚刚说到的那个纯色的配纯色帽衫配西服的效果会非常好。然后呢，那些减龄的像王楠身上的这种印花的呀，或者是有 logo 的字母的这种卫衣呢，颜色比较鲜亮的减龄神器的话呢，在搭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腰线提升。然后接下来包括在刚刚讲到说拉链的这种卫衣怎么去通过一些小心机的穿法能够显得更不一样一些。接下来其实还有一类卫衣，如果你最近有想入手卫衣的话，我觉得这一类卫衣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入手的。之前那些会比较基础款，如果你衣柜里已经有，那你可以改造一下。那像接下来要说这个带有设计感的卫衣的话呢，在穿搭上面就没有什么太高要求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足够吸引眼球了。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像左边这个，左右其实同一款，只是颜色不一样。它是那种卫衣拼接格纹衬衣的那种，就夹两件儿、 啊， 本身就自带效果，是那种领子可以出来的。 嗯， 以及袖子本身就是衬衣的款式， 嗯， 和材质。那你可以把卫衣的那两个垂下来的袖子系在胸前，像左边这个女明星这样系在胸前穿。 嗯， 也可以像右边这位一样，干脆耷拉下来。就 像有披肩，公主披风一样。 对，你的双臂就是像过儿啊，不对，不会， 先纵衣， 若隐若现的状态。 嗯， 这样会比较随意一些。你要选择这种非普通款的卫衣的话，穿搭起来就没有什么太过麻烦的事情了。 我今天应该把我那件新买的卫衣带过来的。我新买的卫衣是那个像 off white 一样的那个绳子，沿着袖子下来的那种。 你为什么不带？ 嗯， 马后炮知道吗？这种行为， 就让大家羡慕一下就好了。反正你们也看不到。想象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和我和王楠去到表演区， 好， 然后来示范一些我们今天带过来的一些款式的卫衣怎么来穿搭会更有效果一些。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直播。Hello， 我和王楠现在是在表演区的位置。王楠今天呢本来就穿了一件比较亮色的，然后呢是字母印花的这样的一种很减龄的卫衣，它这种是薄款的。 嗯， 他自己今天搭得非常好，他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纤细型的女生。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把镜头调成全身的，能够看到腿的，对对对，这样会比较好一些。王楠本身呢就会比较纤细一些，所以他的这种减龄款的卫衣搭上百褶裙，短款的百褶裙配帆布鞋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 是， 这就不失为一种穿法。但是大家会问说，刚才你没有讲到穿卫衣一定要把腰线给提升，为什么他没有提升依然不觉得难看呢？是因为他瘦啊， 哦， 对啊，就是如果你瘦的话你就可以有这样的资本，但是如果你个子不够高然后又不够瘦的话，可能就要把衣服给塞起来了。 你说谁？你就说你说谁？谁不够高？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此刻袁一正在帮这个王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卫衣卫衣给塞到裙子里面去。收看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好了。他们现在还是在往里面塞，感觉听起来好像就直接塞到裙子里面就好，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其实塞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完全一整个边都塞进去，但是其实这两年更流行的是这种不对称的感觉，你在塞的时候可以只塞一边的衣角，然后把另外一边的衣角这么垂下来，这样大家就会看到哦，你腰线在这里， 嗯， 瞬间腰线从刚才在这边提升到这边。 但是你看我们刚才把镜头特写的时候，那个肚子部分还是会有些鼓。哎， 这就是卫衣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窝出来，这样就会好很多。 嗯，这样显然就没有刚才那么随意哈。 这样依然很随意啊，因为它在塞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就是不对称的塞法，其实就还好。关键它这条百褶裙搭得非常棒，就整个减龄的点都已经盖到了。我们今天现场还带来了另外一款也有减龄效果的卫衣，它不是说有什么印花或者是字母 logo， 而是它的颜色本身就有减龄效果。 嗯，粉颜色的。 对，就是我手里这件粉色的卫衣，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款式，某一个瑞典的品牌。 我一见你就笑，就像那哼哼哼， 它完全不是笑脸，它是一个懵的脸啊。 在一起，懵的脸的好像是马修，马修是谁不知道。OK， 就是这款卫衣。 对，就是这款，这款其实就有一点点长款的效果。我可以现在现场就穿给大家看。如果你想要选择下半身失踪的穿法的话，如果你身材又像我这种比较普通的人的话，可能就会效果没那么好。 哇，原来你这个衣服放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件普通的长款 T 恤啊。 其实你身上穿的这款卫衣它本身也是比较长的，这个帽衫啊，我说这个、 啊、对对， 它也是有一定 oversize， 但又不是特别 O。 对，它的肩是比较正好的，但是它的长度其实不是很长。 所以你穿这件的话不能让下半身消失，不够那么长。 对，不够长，没有办法消失，它的长度大概是在这种短裤的上头。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也可以，如果不想动脑子的话，那你就直接配一个这样的短裤，可是就没有什么点。 但这样穿法的话就得像你一样必须得穿很高的鞋。 对，必须要把自己的高跟鞋给穿起来。 哎， 那如果我像王楠一样，我也选择一个 还能现场穿裙子的吗？ 百褶裙套在外面就好了，很方便啊。 我的天哪，女孩子换衣服太、 嗯、我们现在的更衣室已经直接换到了直播间。 有些人呀最近健身健瘦了，说可以这样做，以前的身材可能都不允许呢。 穿不进去 啊真的不行吗？ 你有裤子， 快这样千载难逢的画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呀，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看一下女主播被裙子卡住了。 卡住的原因是没有裤子嘛，真是的。 哎，现在提上来了。 对，提上来了。只要跨过裤子这个坎就好了，然后把裤子掖一下，腰还富裕着呢好吗？ 那你这个裙子单穿的时候得多肥啊？ 因为是以前的裙子。 哦，可见以前的身材。嗯。 然后先这样，对吧？ 嗯。 然后你瞬间就变成一个就是啦啦队的队长。 The cheerleader， 当当当当。 你可以，如果你的卫衣像我身上穿的这件一样很厚的话， 嗯， 因为卫衣基本上都会在下摆有一个锁边，螺纹锁边，对不对？你可以把它窝进去，不一定非要塞到衣服里面去。往里窝就好了。 对，那这样走着走路它会掉下来？ 其实并不会。 会的， 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掉。然后你可以在背后找一个点把它塞进去。 啊， 对，这样就固定住了，这样就好啦。我里面还穿了一个 T 恤哦。 燃烧我的卡路里。 对，我俩现在很像让我 C 位出道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火箭少女101，怎么样？ 也并不是啦，这是属于什么大妈带少女的感觉。 来吧，走秀的音乐来吧。 真的吗？ 对，我们两个一起哦。 嗯，请问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感觉呢？走吧。 们俩的这段走秀应该放这个音乐。 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 哪里不一样？ 跳法走法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你的那种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老派。有多老派你自己回去看视频，你都不忍直视。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好吧， 就是下沉下沉悄悄过去的那种跳法。 真的吗？那王楠呢是什么跳法？ 他就不跳。 好了，这是就是如果颜色本身加上款式本身有减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穿这个百褶裙、然后呢建议大家会把这个边窝进去或者塞进去，像王楠这样塞进去的话就会有提升腰线的效果。 我觉得你窝进去感觉更好一些。 窝进去，对，感觉好像就是会更平整一些。 再友情提示一下，窝进去的时候后面可以塞进去，这样可以固定住。 对，后面你可以找一个点，然后给它塞进去的话这样可以固定住。 这样风再大的话可能也不会掉下来。 对，你看，啦啦啦，要把腿冲镜头，耶耶， 就不想换了吗？ 换，接着继续换。 OK， 我们今天拿过来很多的款式，然后接下来这个款式，这款卫衣是一个灰色的字母卫衣。它的颜色本身呢比较的中性，然后因为这件是男款，所以女生如果穿起来的话就是一个纯 oversize 的一个效果。我想要挑战的是，我想先给大家示范你们最爱的下半身失踪在我们这种中等身材的女生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是， 然后再示范一下里面如果做一些变化的话是不是就会显得不太一样。 好的，那现在要现场换吗？ 这个真的不可以，臣妾做不到。那这样我去换衣服，然后你们稍微聊一会儿好吗？ 好的好的， 或者可以来一段音乐什么的。 好的，你去吧。王楠，你觉得你现在身上这身跟你以前会这样穿吗？应该也会吧。 会的， 对吧？ 会的。 但是我以前见过有些人穿的话，就像刚才出现的问题，就是前面会鼓起来。你以前有什么方式？ 对，我今天出门之前，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卫衣塞到这个裙子里面， 彻底塞进去吗？ 对对对，就把前面刚刚就像袁英姐一样窝进去。 啊，窝进去不是塞进去、啊。 对，窝进去我是怕掉，然后所以我试了一下塞进去，然后塞进去我就发现我这个裙子就是肚子这儿中段鼓起来了。 是的。 然后所以说我就完全把它放下来了，然后放下来照了照，还可以出门，然后就出去了。 但是我想一个方式，就其实你塞进去的话，里面塞一点，然后外面露出来的那一点可以把里面塞的那个位置给挡住，这样的话就不会显得你的那个腹部会有鼓起来那一块。 哦，懂了懂了，就是这样把 它。它是均匀的。 哦，就是这样把它稍微扯出来一点，是吗？ 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男生有的时候衣服也会很长嘛，你也会想要把那个衣摆稍微往里面折一下，像袁一刚那样穿法。但是我的经历就是告诉我，走着走着它就会掉下来垂下来。 对对对。 所以他刚才说往后面一塞，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挺好。但是我觉得男生可能不适合这样，女生更适合。就是我们刚才学到的一些方式。你平时爱穿卫衣的一个女生吗？ 挺爱穿的。 我身边有些女生是一买卫衣就停不下手来。 对，尤其是当时上学的时候嘛，然后就校服里面这个季节套一个卫衣就很方便。对， 你的卫衣是很多样的款式还是基本上归一类的？ 都是那种 字母 T 吗？ 要不然是字母 T， 要不然就是戴帽子的那种基本款。 基本款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穿法。 对对对，基本上因为以前都是就是高中啊或者什么时候是套在校服里面嘛，然后后面就是基本上是每天就是换一个颜色的那种感觉。 这是最常见的穿法，这种穿法就是完全考个人的颜值和个人气质的。如果你要颜值跟气质绝对够好的话，你这样穿非常简单，人也会觉得很慵懒很漂亮。好，我们的这个小公主回来了，欢迎小公主回来吧。要给你走秀音乐再进来吗？ 长发以后特别喜欢甩头发，然后甩的时候每次都还要准备一下，然后再这样甩。 我刚才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你中风了什么的。 好，开玩笑。你看我现在就是穿了一个女生们最懒然后不想动脑子的时候的卫衣的一种穿法， 非常漂亮啊。 偏肥大一些的衣服以后你都会这样穿， 很好看呢。 怎么就这样？ 你的中等身材这样穿都很好看啊。 就是那是因为我今天穿了一双高跟鞋，我装跟至少有十公分， 所以大家也像你一样曾凯穿个十公分的高跟鞋就好了， 就是当然是可以去这样弥补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很累 啊， 对，以及就是首先哈，你看我这件衣服其实它有一个 tips， 它的袖子比衣长要长， 对， 看到没？ 对， 所以你选 oversize 的时候袖子可以长，但是衣长不能太长，如果这个衣长到这边，到这边， 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 就会太长 啊， 对，那那个时候就一定要按照我们刚才那个说法，如果你非要穿下半身失踪的话，一定要靠一个腰带来竖起来， 嗯哼， 嗯，那当然我这件的长度其实刚刚好，长度刚刚好，只是袖子偏长一点，因为今年又很流行这种整个袖子把手都完全遮住，就跟水袖一样，这样甩来甩去，这种穿法， 对对对， 就很不好好穿衣服。 很多女生也会在下面不穿这种高跟鞋，穿靴子， 穿过膝靴吗？ 马丁靴的那种。 马丁靴是平跟的， 对， 就会对腿型考验会更。 如果你腿够细的话，那样 穿对对对对。如果你是身材很好，那你怎么穿都可以。 嗯、 我只是在替那些中等身材或者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在考虑。那、 okay. 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依然想要穿成下半身失踪的话，你要里面有一个可以露出来的小细节， 嗯， 所以我在里面搭了一个这种浅蓝色条纹的衬衣，这个时候我可以先把袖子，卫衣的袖子先卷一个边儿，卫衣袖子不是很长吗？你可以往上稍微捋一些， 而且它袖子还不是普通的那种袖子，这个衬衣也是有设计感在的， 对，这个衬衣是有一点喇叭袖在的， 那大家也是可以穿普通的那种衬衣吗？ 白色也可以啊，就是其实这种带一点点喇叭袖的这种衬衣，我个人还是很建议大家衣柜里面要有一件的，很好搭。很多衣服当你觉得没有亮点，亮点不太够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去把它当做内衬露出来。 嗯、啊， 而且我这件衬衣虽然没有领子，但是它的领口可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一个特写，我们领口虽然没有那种尖尖的领子，但是也是有小细节可以露出来的、 嗯、 有两颗珍珠在这个圆领的地方，来特写 come on，擦啦，对对对，这边也是可以露出来的，就不会很抢戏，但是它也有细节在， 也不会像普通衬衣的那种领子太正经严肃了， 对对对对。然后呢，因为我这件衬衣是前短后长，所以前面并露不出来太长的边儿， 嗯， 有一点，但是这边是有一些的 啊，后面看是好看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特别的亮，特别呲，所以看不太出来我这个衬衣的细节， 嗯，这样搭配很好看， 这样的话就是女性化的元素会更多一些，就卫衣本身是给人一种很中性很慵懒的感觉，如果你有一些这样小细节露出来的话，就会觉得说哎，你今天不是因为没衣服穿不知道该穿什么随便去衣柜里面捡了一件你就出门了，而是说你对你的穿搭是有一些设计在里面的。 哎，上半身如果穿成这样比较肥大一点的话，下半身一定要是窄窄的哦。 对， 就不要再 穿 那个成百褶裙了。 对，除了穿这种短裤以外，你也可以穿就是直筒的牛仔裤也可以，或者是直接穿 legging 也没有问题， 就都得是瘦身的就对了。 对、嗯、那接下来我留在直播间，我们让王楠去穿上一件也比较小女生款的卫衣吧。 好的， 把这件给他了，这件是一件非常可爱卡哇伊的有蝴蝶结刺绣的一件长款的卫衣，好吗？ 嗯 嗯。 那王楠去试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 对，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跳不太正常，见到了菊花 来把镜头切给我们表演区，王丹这时候已经换完衣服回来了。我们在这个时段还剩三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先短暂的浏览一下一件有刺绣很可爱的长款卫衣，其实也是长款卫衣， 这样穿法就非常的普通。哎，正常的牛仔裤搭配一个卫衣， 就是乖乖的耶，对不对？ 对。 然后呢，就会让人觉得不忍欺负。 对。 对。那么到底这样的卫衣在穿的时候要怎么去调整它？配上这样的牛仔裤，其实单品单独拎开来看都没有问题，卫衣也是好看的，牛仔裤本身也是好看的，有一些小细节破洞啊，还有这个拼接呀，包括有一些这个屁股后面有一些刺绣的小元素啊，各种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两件单品更加和谐的搭配在一起，我们要在下一个时段的潮流萌工厂一起改变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以及稍后的半个小时我们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手上还有一件高难度的卫衣。 哎， 它是一个纯粹的 oversize 帽衫，而且非常厚，王楠可以摸一下，都很沉，都很成熟，都有半斤重。对，又是长款又是 oversize， 同时它自己的花纹拼色以及 logo 都已经非常明显了， 很漂亮。 简单的来说，这件单品的独立存在就已经足够吸引眼球。 是的， 你不能够在腰间加任何的元素，或者说是加其他的元素，怎么样来穿这样的一件卫衣能够穿出好身材，这也是我们稍后的半个小时要来给大家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一件卫衣男生穿应该会很好看，我觉得更适合男生。 一会儿你也可以来现场示范一下。 OK， 好，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潮流萌工厂马上回来。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 I can 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 do. 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n.Perfect t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ed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 do. Just a simple touch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小时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我们就从夏季来到了秋季。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大表哥泽华。 也欢迎来表演区的show girl王楠。 Hello， 就是在说卫衣怎么穿可以让你显瘦显高。就是天气的变化，你刚刚说完了以后，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上周在直播间穿短袖还会出汗。 嗯， 我现在穿身上这件加绒的卫衣以及里面有一件衬衣，我待了已经有10分钟了，我竟然也就微微出汗而已。 那你不要走在这里面继续待着吧。 那不要，可能会有高温瑜伽的效果。 到什么10点打露肌的时候，你看看还会不会出汗。 好了，我们最后半个小时了，要有一些难题要帮大家解决一下。首先是王楠身上的那一件很可爱，然后上下的单品其实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两个单品怎么样穿在一起会更加合理。他身上那件卫衣本身是一个长款的，就是遮住屁股那种款 啊， 嗯，那样穿的其实配牛仔裤就会有点奇怪。 是， 其实这件卫衣本身是很适合能够束腰带然后做下半身适中的穿法的。 啊， 如果你一定要配牛仔裤的话，那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衣服窝进去。我是在后面打了一个结，但那个结可能不是很牢靠，对，一会儿走路可能会掉。反正卫衣呢，它在束的时候跟那个 T 恤还不一样， T 恤大家都会就是打个卷儿那么绕起来， 对， 固定的比较死一些。卫衣在打卷儿的时候，就因为它太厚了， 太厚了， 不太容易能够系起来。 嗯， 这款长款的可爱款的刺绣的卫衣是很适合在下半身失踪当中去加上 腰带去穿的。 OK，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对，我现在很想现场去找一个可以当腰带的东西给他尝试一下。我现在又要去表演区咯。 好， 奇思妙想了出来，就是如果让王楠把身上搭的这张牛仔裤脱下来，然后衣服整个放下来，然后我把我这个身上的衬衣脱下来给你当束腰的话，也许会效果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现场尝试一下。 对，但是我得脱衣服。哎， 因为里面不是有衬衣吗？ 我把衬衣脱下来，他要脱裤子。 哦， 那我们俩 就 消失一会儿 了。 拜拜 拜拜。消失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听一听好听的作品。首先给大家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Lady Gaga 的专辑当中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哎呦，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Joanne》当中。Joanne 也是 Lady Gaga 回归自己的本名，然后想要带出来一张专辑呢，可以更加倾向于 Lady Gaga 自己会喜欢的音乐风格类型。所以 Joanne 这张专辑你听下来的话，会发现涵盖了多种多样类型的曲风，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Lady Gaga 一贯的这舞曲的风格啊，还有包括这样的乡村民谣的曲风，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哎呦就是很戏谑很可爱的一首歌。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他们大概也就会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马上回来。 Here we go。Can't wait to smoke them all whole, pack like Marlboro.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blow it in your face. I can't wait to rev you up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Ferrari. Tearing up the gravel, watch you unravel. Now it's a party. Hey, I can't wait to cast my spell.Covered city, girl, is loving. Got you dripping like no other. Get off, come in, my body's got you beating. Light me up and breathing, mirror on the ceiling. Off, come in, my body's got you beating. Light me up and breathing, mirror on the ceiling. Ayo, ayo, we smoking them all. Ayo, ayo, we smoking them all.Way too place for real. Track burns like a vocal. Spin it in your face, spin it in your face. Play it in your, play it in your face. Can't wait to get you shook up faster than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fake it. But baby, I'll let you stay. 听这首哎呦哎呦，然后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画面，你会忍不住的发出哎呦哎呦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提示一下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这个端口进入选择潮流梦工厂。欢迎我们今天的哎呦哎呦组合。 嗨，我是 A。 是 的，我是 AO 组合啊。先说王楠身上这件吧， 啊， 你看这个卫衣，嗯，方便你先解开吗？ 对，这个卫衣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偏长款、啊、但是也没有很长，长度其实是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来比较一下它的袖口和衣长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好看的长度的卫衣还是要袖子比身长要长，这件卫衣依然是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呢它在穿的时候其实就需要里面有一个打底裤才能够去做下半身失踪。王楠腿很漂亮， 它这样穿很好看， 对，很好看，但是你会觉得说不方便容易走光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件材质和卫衣不一样，类似衬衣啊这样的长袖的这种材质的衣服，然后同时呢颜色要同一个色系，但是最好又不要是相近的颜色。这是藏蓝色，那我手上这件浅蓝色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用叠穿的方式系在腰间就会有一种层次感，同时还可以当束腰用。 蓝蓝配，你也可以把那个男朋友身上的衬衣给拿下来放到自己身上也会很好看，而且很有爱。这个它系法就是正常的衬衣的系法， 就是平结就可以了。 平结， 平结还需要我教大家一下吗？还教一下吧。 再教一下吧。 平结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结在自己的这个肚子这边显得好看平整，稍往前去一点。要领就在于用右边的这个袖口在左边袖口上打一个结， 哎， 上面往下 一上一下 的时候，右边这个袖口不是到了左边吗？ 嗯， 你在打第二个结的时候要保证刚才在上面的这个袖口，也就是从右变到左的这个袖口依然还要在上面，这 样 才是平结，这样两边是对称的，是可以垂下来的、 嗯、 要不然就会翘起来，等等就大功告成了，可以转个圈。然后衣服其实卫衣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你觉得不够舒服的话可以稍微拽出来一点就好， 这样很时尚也很休闲、哎、 对， 像去打网球， 对，就把卫衣的所有的亮点都留在了外头，但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层次感。 嗯，你坐在那个位置特别像高中的时候家长说你一定不要跟原一那个女朋友那个女孩玩， 坏女生 看起来就是一个坏女孩 好了，然后接下来我身上这件比较尴尬，厚度和长度以及款式颜色拼接都很跳眼的这样一款配色的这个卫衣，因为它是那种宝石蓝配上大红色以及有白色相间的这样的一个拼色，所以整体的大面积的拼色已经足够亮眼的时候，我的下身就不能够再去抢戏了。 嗯， 其实刚才尝试过的百褶裙是很好的一种穿法，因为在这个长度的卫衣下面它只露出了一个大概5厘米左右的边， 是 百褶边，就会觉得说哎，还挺俏皮年轻的。 对， 或者你甚至也可以选择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的纱裙来做打底。 纱裙， 对，纱裙就是那种隐约可以看到腿的那种。 百褶裙我觉得比较实用一点，纱裙的话 百褶裙就走起，对，走起路来就会比较方便，然后大步流星，然后我这个百褶裙里面还有内衬，所以就完全不怕有任何尴尬之处。 你还可以再配一个中长款的袜子，非常的可爱 啊。还要配袜子的话，如果再配短靴就会把你的腿截成了很多瓣儿。哎， 像你这样小细腿是 OK 的了。 哎呦谢谢。底下你最好是要穿一个带跟的这样的矮靴，会比较能够帮你拉长腿型。 真漂亮，很期待秋天的到来。 但是其实最近两年在穿卫衣的时候，尤其我这种戴帽有绳子的这种卫衣，他们都很流行说把这个绳子系得非常非常紧， 嗯， 然后给它系成一个 堆堆领。如果你要是没有脖子的话千万不要这样做哟。 而且我觉得长发女生也不适合这么做 啊。为什么？ 因为你的头发在脖子这边就已经很臃肿了，你看我现在这样像生病了一样， 像一只鹅曲颈向天歌。 你可以选择把头发扎起来， 短发更合适哈。 对，头发扎起来可能就会好一些。 是，确实， 这就看个人喜好了。 OK， 嗯，好了，差不多我们的解说就结束了，真人示范结束了， 欢迎二位回来， 我座位上去来。最后来总结一下吧，回顾一下刚才这几套卫衣的款式，咱们每个人都选出一套自己最爱的。王楠先来吧，你作为 show girl。 我是很喜欢袁一姐身上现在的这一身。 你最喜欢我身上这身配百褶裙？ 对对对。 相反就是你觉得比那个粉色的配百褶裙效果更好吗？ 嗯， 是因为这件卫衣本身很有特点是吗？ 他一开始还说卫衣不好看呢。 不， 他刚刚说很像某品牌的酒 就我刚一开始觉得他就看起来很，就怎么说呢， 我懂了，就是衣服放在那儿看上去一般，但是主要还看人。 这个衣服放到那看起来也很好看呐、啊。 好了，你最喜欢我这身？ 对对对。 我最喜欢你身上这一身。 哇，投票率这么高吗？ 两票了。 嗯哼，我最喜欢黄楠身上这身。 还好吧，跟你身上这样的搭配方式。 非常年轻。 对，是很年轻。 然后层次感很强。 对，这点是因为王楠本身的年纪优势的。穿什么都显得非常年轻， 但是这是有减龄的效果，所以在卫衣的款式上面，如果你想要达到减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象征性的，就是有针对性的去选择颜色或者是刺绣方面有一些减龄效果的。然后如果你想要让它很吸睛的话，可以选择像我身上这种大色块拼接的，然后本来 logo 也很显眼的这种，这种款式就好了。好了，今天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时间来跟各位讲解说卫衣到底怎么穿才可以真正的显瘦，那些所谓的下半身失踪并不一定适合中等身材甚至是娇小身材的女生。 是， 然后如果你身上肉肉还有点多，腿不够细不够长的话，就一定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穿法。那方法呢我们也已经都教给大家了，希望你们可以在即将到来的秋天当中运用特别实穿的卫衣，就可以穿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气质。 哇，又可以肆意的贴秋膘了呀。怎么样吃都不会显胖， 不要因为我们教你可以藏肉的方法以后就去欺骗自己。剩出来的肉总有一天是要还回去的。 18:44，该去吃肉去了。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你是谁？ 我是王楠， 拜拜。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赴大兴区新的。